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8号，星期五，农历10月21。北京晴见多云，6度到-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同马尔代夫总统亚明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 习近平致信祝贺首届南南人权论坛开幕，强调以合作促发展，以发展促人权，不断提高人权保障水平。 习近平向中国瑞士旅游年闭幕式致贺词。 李克强会见马尔代夫总统亚明。 全国政协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少数民族戏剧的传承与发展建言献策，于正声主持。 众说19大，对话新时期产业工人代表全国劳动模范许振超。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今天播出黑龙江幸福村的幸福事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公布中国金融部门评估规划更新评估核心成果报告，央行回应报告评价客观中肯，所提建议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环保部发函要求煤改气电未完工的继续沿用燃煤取暖。 系列策划共享单车下半场第5篇，资本燃烧下的盈利迷思。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马尔代夫总统亚明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总统先生是中方在中共19大之后接待的首位周边国家元首，建交45年来，两国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合作共赢，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和支持，双边关系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近年来，中马关系进入快速发展轨道，两国建立了面向未来的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中方赞赏马尔代夫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是马尔代夫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合作伙伴，愿同马尔代夫对接发展战略，分享发展机遇，实现共同繁荣。习近平强调，新形势下双方要加强高层接触，密切政策沟通，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以及政府部门、政党、立法、司法机关友好交往。要以此次签署政府间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谅解备忘录和中马自由贸易协定为新平台，激发双边经贸合作活力，共同推动有关重大合作项目顺利完成，促进投资、金融和海洋等领域合作。要加强反恐禁毒、打击犯罪合作，扩大旅游、文化、教育、医疗和地方等领域交流合作，促进两国民心相通。中国愿同马尔代夫一道，继续采取切实行动，促进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希望马尔代夫继续支持加强中国同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合作，促进南亚地区发展繁荣。亚明强调，中国是马尔代夫重要和可靠的合作伙伴，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极大推动了广大中小国家的发展。马尔代夫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深友谊，密切基础设施、民生等领域合作。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尔代夫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尔代夫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以及经济技术、人力资源开发、海洋、环境、卫生、金融等领域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亚明举行欢迎仪式。 央广记者侯燕、张小泉报道，首届南南人权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对论坛的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强调全球人权事业发展离不开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努力。 希望国际社会本着公正、公平、开放、包容的精神，尊重并反映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意愿，促进发展中国家人民享有更加充分的人权，实现全人类共同繁荣发展。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不断提高尊重与保障中国人民各项基本权利的水平。前不久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描绘了中国发展的宏伟蓝图，必将有力推动中国人权事业发展，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人口占80%以上，人权事业必须也只能按照各国国情和人民需求加以推进。中国人民愿与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同心协力，以合作促发展，以发展促人权，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在开幕式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并致辞。 新华社消息，中国瑞士旅游年7号在瑞士洛桑闭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闭幕式致贺词。习近平指出，中国瑞士旅游年举办一年来，双方以旅游年为契机举办交流活动，扩大人员交往，促进了双方人文、经贸等多领域交流合作，为中瑞关系发展注入了新动力。习近平强调，人民的参与和支持是中瑞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础，希望双方以中国瑞士旅游年的成功举办为新的起点，加强人员往来，增进务实合作，为中瑞关系发展不断夯实民意基础。 国家主席习近平6号向2017年广州财富全球论坛致贺信。习近平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经营环境将更加开放、透明、规范。中国将继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起热烈反响。央广记者周宇报道。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说道，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作为广州当地企业代表，广州无线电集团总裁黄月珍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贺信振奋人心。 习总书记发来的贺信，以人民为中心的构建开放的这个经济体系的贺信，对我们来说是很振奋人心的。这次参加这个财务论坛，我是跟这些从国外过来的这些世界500强企业以及一些国家的政要呢，都会跟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对接，3天的时间我都排了满满的。 喜威中国首席执行官马坤鹏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传达了开放和持续创新的积极信号，希望大家共同协作，并让所有人都在发展中受益。 我个人也认为，在世界的进程中，中国在全球经济方面会变得更加重要，因为我觉得会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在世界各地投资建厂。中国市场的不断发展也使得更多的企业想要进驻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国际角色和责任也会持续增加。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近5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30%，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前来参会的美的集团 CEO 方洪波就表示，美的正是这段增长的经历者与受益者。 我们过去5年实行了一个飞跃式的发展，听到了习总书记给财富论坛发来的贺信，我们深受鼓舞，更加增强了我们的信心。我们相信未来的5到10年依然是发展的一个黄金这个机遇期。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马尔代夫总统亚明。李克强积极评价中马关系，他表示，中方支持马尔代夫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发展权益，愿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同马尔代夫密切高层交往，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马关系取得新发展。李克强指出，中国已连续7年成为马尔代夫最大游客来源国， 希望马尔代夫继续为中国游客提供更多便利，双方还可分享旅游开发经验，探讨合作。中方乐见马尔代夫在同中国对接发展战略中取得更多发展成果，愿同马尔代夫在基础设施建设、民航、经贸、海洋科研、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加强合作，共同促进互利合作可持续发展。 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第76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少数民族戏剧的传承与发展建言献策。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会议并讲话，委员们认为少数民族戏剧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19大精神为指导，传承好、发展好少数民族戏剧，让它在祖国文艺百花园中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党的19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中明确，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此举具有什么样的重大意义？央广记者季梦楠、罗金木采访了19大代表、国防大学政委吴杰明，请听报道。 军委主席负责制在1982年被正式写入了宪法，时隔35年后，我们党为什么要明确把它写入党章呢？吴杰明表示，在党章中明确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是完全必要，也是非常及时的。 实际上呢，党的中央军委和国家的中央军委，它其实是一个机构，就是党的中央军委和国家的中央军委，长期以来事实上都是实行的军委主席负责制。19大把军委主席负责制明确写进的党章，就是以党的根本大法的形式，把这一个长期以来已经事实上在实施的这个制度进一步明确化固定下来，成为全党的意志。这样的话呢，解决了我们党和国家最高军事领导权在法规制度上还不够衔接、不够周密这么一个问题，同时也解决了我们在实际运行中间呢会引起一些人的误读误解这么一个问题。 吴杰明认为，从历史来看，军委主席负责制如果落实不好，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难以得到贯彻，我们整个军队就会失去主心骨、定盘心，就会给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重大危害。从现实来看，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同样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和紧迫性。 一段时间以来，郭伯雄、徐才厚这样一些人对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支持，对中央军委主席的支持和要求，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两面人，搞三头拉中派，直接分裂我们这个党和军队，对我们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给军委集中统一领导和军委主席负责制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同时也给我们军队选人用人，给我们全军的团结统一，给部队的政治生态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那么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就可能会动摇我们党和国家的军队的这个政治根基，就会带来军队会不会变质变色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坚持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是绝对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特别报道，众说19大。 众说19大今日对话嘉宾，新时期产业工人代表、全国劳动模范许振超。采制央广记者王伟。 五一节之前嘛，2003年4月27号，我们要冲击一下世界纪录，看看怎么样。 写完了这份预算， 330几米。因为当时我们 谈到14年前第一次打破集装箱装卸世界纪录，今年已经67岁的许振超仍然记忆犹新。 我多少年一直就是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要在这个行业里边，就是干集装箱装卸啊，就干到最好。 截至目前，许振超所在团队已经10多次打破了集装箱装卸世界纪录，这背后提供支撑的除了现代化的技术设备，还有一支善于学习的工人团队。许振超说，19大报告中提出要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学习型劳动者大军，这是新时代下产业工人的必经之路。 以问题为导向，就在这个点上，我觉得今后应该加强学习，做创新型的工人必须把这个基础打。就是我讲的学习。 作为基层港口工人代表，工人们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也是许振超的关注重点。19大报告中提出，要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许振超说，这说进了大家的心坎里。 在新时代的建立和谐劳动关系，政府要加强引导，企业家要有职工情怀，这样职工 他才会心系企业。 心中有把尺，凡事照尺做，这是许晨超的人生信念。他表示，进入新时代，码头工人不仅要有新作为、新面貌，更要坚定理想信念，讲担当。 有理想信念，懂技术会创新，讲奉献，能担当，就是要从心里边对这工作产生一种感情，当成一种事业来干。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黑龙江五常是全国有名的大米之乡，那儿有个村子叫幸福村，村里种的鸭田稻今年拍卖出了216元一斤的天价。可这大好的喜事儿却让一部分村民着了急，请听录音特写《幸福村的幸福事儿》，采制央广记者毛耕伟、杨找盼、迟松。 趁着下大雪帮村里扫雪的功夫，五常市度假镇幸福村村民宋泽波和几个伙伴合计着，今天一定要当面问问村书记兼合作社理事长王立坤，他研究的那件大事儿到底咋样了。 到雪了，乡村。 王立坤是全村公认的能人，这十年来他带领大伙成立农机合作社种大米，好些人跟着他先富了。可这水田毕竟有限，种大米的富了，种苞米的咋办？包荒山的咋办？ 你看，新手村讲话很多都是涉农的。你看，构建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发展多形式、规模适度经营。我们想跟我们村成立一个农民持股公司，500多户，2000多口人，他都是股东。 接下来，农民的土地都能解放出来。 听着王立坤的话，宋泽波有些着急。他手里有300亩荒山，把自己的地拿出去搞经营，心里多少有些慌。 你先说吧。 我不知道，我 这心还没平下来呢。 那农民那个持股公司吧，这东西是个新鲜事儿，就是说在全省好像是没听说过，都能够创造多大的收益。就是我这个山现在树都这么粗了，咋整呢？ 我今天我可坦率告诉你，经营权永久是你的，但是我们利用你的荒山和你的山地乡养点林下鸡、林下猪，可以，咱们可以协商，按多大比例给你分点红。 林下养鸡养猪，离这个村离个村非常远，他这个对于这个咱们所说的小鸡也好，猪也好，发生率都非常低。 插画的人是五常有名的水稻育种专家向文秀，216元一斤的鸭田稻，正是他提供的种子和点子。经营组织上，村民服王立坤；技术上，都服向文秀。这两个人意见统一了，对村民来说，那就是四个字：跟他们干。 他说这个方法非常好，我一年多少收入的，是不是？这利润就回笼的就快一点。 能收入多少啊？你自己知道不？ 那这个不能说，这个不能说。 全村富才是真的富。王立坤的全民持股计划这两天在全村投票了，无一反对，幸福村520户全都投了赞成票。 新华社昨天播发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一年来，我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综述，文章指出，教育强则国家强，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我国高等教育必将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日前公布了中国金融部门评估规划更新评估核心成果报告，充分肯定了中国近年来的经济金融体系改革发展成果。报告认为，随着中国金融体系规模和复杂性迅速提高，金融风险有所增加，需加强防范。央广记者柴华报道。 据介绍，金融部门评估规划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联合推出的项目，主要是评估一国金融体系稳健性、监管框架质量以及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促进作用。此次发布的报告指出，自2011年对中国金融体系进行评估规划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令人瞩目的快速增长，金融体系在支持经济增长和降低贫困率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报告肯定了中国政府在推进金融体系改革方面做出的努力。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副局长黄小龙： 那总体上看呢，这次评估有助于提升这个世界对我国金融企业的认识和了解，也有利于我们参考最新的国际这个视角，审视金融体系的整体性、稳健性。 同时，报告指出中国金融体系存在的三个问题：信贷扩张、复杂性以及担保问题。报告认为，这些因素给金融稳定带来了风险。中国政府已高度重视，并着手采取有力措施防控风险，完善微观审慎监管，并通过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 央广记者杜新芒报道。环保部近日下发文件，要求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保障群众温暖过冬。环保部在做好散煤综合治理、确保群众温暖过冬工作的函中明确，今年是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第一阶段的收官之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以电代煤、以气代煤工作稳步推进。但在近期核查中发现，存在部分地区以电代煤、以气代煤工程尚未按计划完工。函件要求，进入供暖季，凡属没有完工的项目及地区，继续沿用过去的燃煤取暖方式或其他替代方式。已经完工的项目及地方必须确保气源电源供应及价格稳定，在存在问题和矛盾的情况下，工业等领域用气用电必须为民用让路。 系列策划共享单车下半场，今天请听第五篇《资本燃烧下的盈利迷思》，央广记者栾红报道。 成也资本，败也资本，曾经一夜资本浪潮吹起了实车争鸣，如今也因为融资不畅而剩下寥寥数家。悟空单车成为了倒下的第一批，创始人雷厚义向各大投资机构投了上百份的投资计划书，基本上都石沉大海。他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资本玩法下，共享单车租车盈利模式短期很难盈利，中小企业根本玩不起。互联网专家王悦， 一般来讲，新开辟出来的一个细分的行业，在互联网这个领域里面只能有前三家，有时候甚至只能有前两家能够活下来。 如果说共享单车行业的上半场靠资本基本分出了胜负，下半场又该靠什么？有人算过这样一笔账，一辆共享单车的造价是1000多元，使用寿命一般为3年，折算到每一天，只需每天骑行3次便可盈利。熊猫资本曾在 B 轮领投摩拜单车，合伙人李论和他的同事做了一个5年财务模型，他认为只要把最难控制的维护成本控制好，单车分时租赁模式成立。 我们看了后台数据，我们在董事会上也讨论了那些数据，其实比我们当年预估的时候是要好的，各种成本都在降低吧，就用户对这个事情的需求度比我们当年预估的还要高。 盈利模式成立，盈利时间什么时候到来？抢滩市场的博弈结束后，共享单车靠什么赢得长远的发展？详细内容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新闻动车组，京津冀打造世界级机场群，将实施国际旅客144小时过境免签，导游管理办法明年1月1号起施行，强迫购物将吊销导游资格证。中国商务部督促美方切实全面履行世贸组织义务，请听报道。 根据国家发改委、民航局最新联合印发的《推进京津冀民航协同发展实施意见》，在加快北京新机场建设的同时，将改扩建天津滨海机场，建设我国国际航空物流中心；改扩建石家庄正定机场，逐渐培育成为区域航空枢纽。到2030年，基本实现京津冀地区主要机场与轨道交通等有效衔接，打造形成分工合作、优势互补、空铁联运、协同发展的世界级机场群。同时简化3地24小时直接过境程序，实施京津冀144小时过境免签。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职副主任田学斌， 它是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一个重要推手和拉手，有助于我们传统产业的转型、航空和旅游的融合发展。 石家庄台记者刘英志，石家庄报道。 国家旅游局发布导游管理办法，在规范导游职业行为方面，办法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包括对导游诱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旅游者消费等做出了针对性的规定，对侵害旅游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导游建立黑名单制度，依照旅游经营服务不良信息管理的有关规定纳入旅游经营服务不良信息管理，让失信者寸步难行等。市场消费分析师陶月庆， 对导游有了一定的规范之后，实际上倒推过来对于旅游市场也会有很强的规范的作用，其实对导游的权益本身也是一种保护，他可以通过自己优质的服务获得更多的回报。 央广记者王凯北京报道。 针对美国近日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中提交所谓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的陈述，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美国将本国国内法中的所谓六条评价标准凌驾于国际法之上，中方希望美方做法不是对国际规则的无视。 美方近期接连发起针对中国产品的贸易救济调查，不断释放负面的信息，引起中美双方的企业，尤其是有意愿与华合作、开拓中国市场的美国企业的普遍担忧。这种做法是不具有建设性的。贸易保护如同饮鸩止渴，只有开放合作才能扩大共同利益。从长远看，我们希望美方是在真正维护企业的利益。 央广记者丁飞，北京报道。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有媒体调查发现，全面取缔地条钢一年后，一些地区出现顶风作案生产地条钢的新趋势。 新华视点微信公众号建议，要抓住高耗电这一关键点，完善企业用电量监测预警机制，坚决防止地条钢生产死灰复燃。 近日，一篇题为《他不死，我也死不成》的文章受到广泛关注。目前，四川民政部门已制定具体帮扶措施，将文章中照顾残障女儿和患病丈夫的80岁老人蒋桂英纳入居住地社区关爱援助范围。 新华时评指出，唯有以更加精准、扎实、细致的工作推进脱贫攻坚，才能让不敢死的悲情变成好好活的温情。 新近开播的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刚刚播完第一期，便得到了观众的超高评价。 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认为，只有让文化活起来，才更能激荡起人们对中国文化的自豪和自信。 近日，陕西电视台记者在调查天价停尸费过程中遭殴打，还被关进太平间。据警方最新通报，目前共12名涉案人员已被刑事拘留。 检察日报呼吁，记者权益保护的法网必须织密，这不仅是对记者探寻真相、仗义执言最好的肯定，也是对舆论监督权最好的保护。 2017国防邮电产业职工技术创新成果展暨创新成果洽谈会昨天在京开幕。 巴勒斯坦民众7号走上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街头，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美国航天局研究人员6号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报告说，观测到了迄今已知最遥远的超大黑洞，其质量约是太阳的8亿倍。 英国深度思维公司最新发布的论文说，该公司一种通用棋类人工智能阿尔法0能从零基础开始强化学习，24小时之内击败了此前最强的国际象棋、日本将棋和围棋人工智能程序。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为您关注。 网购公交卡真假难辨，公交员工卡究竟暗藏哪些玄机？ 广药集团宣称长期饮用王老吉可延长寿命10%。记者调查，一罐凉茶能否延年益寿？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徐晶、方亮，主播魏东、文琪。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中国体育彩票致力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担心银行卡被盗刷？别怕，工行推出工银智能卫士了，安全检测，及时发现账户隐患，账户安全锁，自主设定账户交易开关，保护您的资金安全，就在手机银行客户端，详询工行官网。担心银行卡被盗刷？别怕，工行推出工银智能卫士了，安全检测，及时发现账户隐患，账户安全锁，自主设定账户交易开关，保护您的资金安全，就在手机银行客户端，详询工行官网。